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谢谢今天早上敬拜团带的歌曲哈，来敬拜我们的神。是的，你的宝血，我的生命，我要歌唱你的爱，直到永远。他的爱高过一切高山和深海，他陪我度过春夏秋冬，而在任何的环境，我都不会感到惧怕，因为这些都和今天的主题有关，因为他是一个立约的神。好。前两个礼拜，陈浩和露比他们结婚哦，他们也算是一个世纪的婚礼。我们要继续为他们来守望，也要为他们来祷告。那一天呢，他们两个人在上帝的面前，立约，这是一个婚姻的约定。约定或者是立约呢，在我们生活中到处可见哦，它几乎是有形的，甚至是无形的，在我们生活中交织着。我们知道的，比如说婚约啦、租约啦、契约啦，有买卖的契约、借贷的契约、租赁的契约等等等，还有比如说条约、公约、宪章、议定书等。所以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来分享什么是约，而约的概念又是从何而来。我们先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在利未记的26:9-12。下一章。我们一起来读哈，预备来。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生养众多，也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你们要吃陈粮，又因陈粮挪开陈粮。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深知道我们本是不配的人类，然而你却因着爱，你拣选了我们，你救赎了我们，你借着耶稣基督的爱血，在中保耶稣基督里面洁净了我们的罪，好叫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被称为义。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时候孩子来到你面前，恳求你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说的可以让一个人能够明白知道什么叫做约和立约。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中，孩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 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立约不绑约不吃到饱。这个最近很流行哦，要绑约然后要吃到饱。我就用这个主题呢来定什么叫做立约，我们来认识什么叫做约哦。刚才我们谈到了，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事都和约有关系。我们的客服班里面有一个小朋友叫做郑宇，不是刚才在台上的郑宇哦，是另外一个小朋友郑宇。他很喜欢打棒球，如果他今天跑来跟这个四家哥哥说，四家哥哥，我们下礼拜去打棒球好不好？四家哥哥说好啊。然后呢，太棒了，好，那我们一言为定。哎，怎么样？他会用什么？用打勾勾来做一言为定哈。我在想，其实没有人教小朋友什么叫做约定或者是承诺，但是他们自然而然的会用这样的方式来一言为定来做一个承诺。从小朋友到国与国之间，甚至国际的事物的协定，都和约有密切的关系。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会用约来维持一个彼此关系的责任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曾经想过这样的问题。好，那因为我们的上帝他是独一无二的真神，他有三个位格，这三个位格就是圣父、圣子和圣灵。什么叫做位格？比如说这个桌子是不是位格？椅子，这个是椅子，它是一张椅子，对不对？它不是位格。什么是位格？位格的意思就是它有意志、有思想、有情感，叫做位格。所以我们的神，独一无二的真神，它有三个位格。这三个位格是圣父、圣子和圣灵。所以父子灵他们有位格，表示父子灵他们都有什么？有意志、有思想、有情感。好，这是一张椅子，我可不可以跟他建立关系？哦，我好爱你哦！你这椅子真的是太棒了。你可以跟他建立关系吗？没有办法，你只有可以跟位格建立关系，只有位格跟位格才可以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 所以我们看见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在永恒的关系里面，他们彼此相爱，彼此委身。他们的彼此委身就是一种约的关系，就像那图里面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彼此相爱的当中，这是一种约的关系。所以，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他也把我们创造成是一种约的受造物。因此我们天生就有一种向外建立互相依赖的关系，所以我们不单单只是在自己的身上寻找生命的意义，我们总是在跟别人建立关系的时候才找到生命的意义，这就是一种约的关系和模式。所以我们看见那个图表里面那个图，父子灵他是独一无二的真神，他们在约的关系的里面，当他创造人的时候，他把那个约在建立的关系的当中也放在人的里面。好，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约的受造物，是三个位格的神在约的关系中所创造的有限的类比上帝关系的受造物。讲起来有点劳神哦。再白话一点的意思就是说，无限的神他在永恒的约的关系里面创造了有限的人，而同时也把这永恒的约的关系呢放在有限的人里面。所以每一个人都和神有约的关系，每一个人都和神有约的关系。而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上帝他更进一步要和我们建立一种伙伴的关系，他降卑，他要跟我们建立一种伙伴的关系。你想一想，一位伟大的神，他超越时间，超越空间，他是无限的，他怎么样和人，有限的人建立一种约的关系呢？比如说一只蚂蚁在桌子上，我跟蚂蚁说，哎，蚂蚁，我要跟你建立约的关系，我要跟你有关系，你觉得蚂蚁听得懂吗？蚂蚁它可能会觉得，啊，什么声音轰隆轰隆的大响，它根本不晓得你在说什么。我想蚂蚁的震惊害怕，就像上帝在西乃山向以色列人显现的时候一样，以色列人他们恐惧害怕，他们甚至拒绝上帝向他们说话。一个无限的神向有限的人说话，甚至要和人建立关系，这是有限的人无法理解的事情。就好像蚂蚁，他会奇怪，为什么你要跟我建立关系？他无法明白。所以上帝和我们建立约的关系，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有旧约跟新约。旧约呢，就是过去上帝和以色列人所定的约定，而新约就是上帝现在和我们的一个新的约定。约呢，在圣经中我们可以称它立约，或者说是盟约。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圣经的内容可以说就是上帝所立的约，一个又一个串起来的。我们看到这个图表里面上面有写亚当之约、摩西之约，先不用抄，因为在你的周报上面都有亚伯拉罕之约、挪亚之约、大卫之约，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透过这几个约一个一个不断的串起来。这个约又称作是盟约，这个盟约在从神学的角度 来说呢，它又称作是圣约。改革中的神学是非常强调圣约的，所以又称作是圣约神学。因为圣经从旧约的历史一直延展到新约，这几千年历史的进展中，推进历史的巨轮是什么？你知道吗？人类的历史从过去一直到现在，推进历史往前推的不是我的双手，而是上帝的什么？约，是上帝的约。整个人类历史的推进，一代又一代，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不单单是犹太人的历史，整个人类历史的演进，历史的每一个进程，都是上帝为了要成就他和人所立的约。我再说一次哦，整个人类历史的演进，历史的每一个进程，都是上帝为了要成就他和人类所立的约。人类历史的演进不是没有方向的，历史的核心有一个中心的目的，就是要成就上帝所立的约。历史的核心的目的就是要成就上帝所立的约。请问上帝现在和谁立约？和我嘛，和你立约，对？上帝是跟你跟我立约，上帝是和他每一个属他的百姓立约。你可能会觉得，我现在聚会坐在这里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但其实我们如果从整个历史的推进，早在几千年，从唐宋元明清一个朝代接着一个朝代到民国，然后民国元年到民国一百年到现在，这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只要有一点点的差错，你现在就不会坐在这里，你相信吗？请你跟你左右旁边的人说，坐在这里很不容易啊。的确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上帝动用了几千年的历史，为的是要让你坐在这里，成为属他立约的百姓。上帝为了要把你找回来，他几乎动用了所有的力量，你现在才能够坐在这里，成为上帝立约的百姓。所以人类的历史的中心是每一个属他立约的百姓，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又称作是什么？新族。我们又称作什么？我们被神呼召出来，我们这群人叫做什么？叫做教会，对不对？教会就是一群被神呼召出来的人嘛，我们就是教会。所以教会就是整个人类历史演进的中心。因为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基督要来迎娶他的心腹，就是他的教会。人类的历史的终结点就是耶稣基督迎娶他的教会。那个时候在半空中会有一个羔羊的婚宴。你会发现从创世纪以来，上帝的心意一直都没有改变。从一开始的创造，上帝透过亚当、夏娃一男一女的婚约，要他们生养众多，治理这地。可是亚当失败了，所以在旧约的历史里面，上帝透过立约预表弥赛亚的到来。所以到了新约，上帝兴起第二个亚当，就是谁？为了要得着基督，对不对？第二个亚当是谁？就是基督。所以当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迎娶他的心腹，就是教会。而这也是一个什么？他们要有一个羔羊的什么婚宴，这也是一个婚约。基督要在他的婚约的当中和他的教会一起统管治理全地。所以在创世纪当中所失去的、所失落的，当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上帝要完全的恢复，他要将他的心意完全彰显在全地之上。所以基督是亚当，我们就是他的心腹，是他的夏娃。基督将和我们一起统管全地。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对于幕后、对于末世的盼望。因为我们知道谁会再来，我们知道基督一定会再来。如果基督不会再来，如果没有永生、没有奖赏的盼望，弟兄姐妹，我可以跟你现在就坦白的跟你说，我们可以解散回家，不用在这里聚会了，我们回家吃吃喝喝吧。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坐在这里？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永生的盼望，这个盼望在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会全然的实现。人类的历史，尤其在末世的时候，将会越来越清楚的看见教会是历史的中心，而教会也将会是人类历史的终结。好，这个就是我们了解上帝的约的关系。而在这个约的当中，基督他是一个中保的位置，而在基督到末后的时候，他要再来要迎娶他的教会。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什么叫做契约和盟约。圣经在上帝在圣经中所立的约又称作是盟约。我们要来分别一下什么是契约和盟约。第一个，契约。契约就是我们一般生活上和人订定条约时所签订的。比如说有一份新的工作，你一定会去签约，对不对？你可能要做满一年，然后才有什么特休的假啦，或者是年终奖金等等。或者说你买一个电器用品，它会有一个保证书，这个保证书也是一种契约，保证三年或者是保证五年的保固期，并规定在某某条件之下，如果你不当的使用，它就不负保护的责任。所以契约简单的说就是什么？保护我的权利，并且怎样限制你需要负的责任。好，请让大家唱一下。契约主要的内容就是它保护我的权利， 限制你要负的责任。盟约是什么呢？盟约的意义就是预先设定好一些条件，然后为了维持或达到一个成功的关系，简单的说就是要能够双赢。而双赢的过程不是强调你要负责任，而是即便你没有履行你的责任的时候，我仍然履行我的责任。契约强调的是你要负起你的责任，而盟约是至始至终我都要负起责任。盟这个字很有意思，它是古时候它是古代结盟时杀生歃血以向神立誓表诚，也就是说要宰杀一只动物在神明面前发誓。人家说那个主抓先生说抬鸡头，有没有？为什么要抬鸡头？就是那鸡头那个脖子一割，它的血就流出来了。为什么要流血？就是表示说我如果不守约的话，我就会像这只动物一样怎样被宰杀流血而死掉。立约呢？立约在圣经中 又可以说是切一个约，因为要把一只动物怎么样切割一半，放在左边右边，然后让它的血流出来。好，它的意思也是一样，如果不守约的话，就像这只动物一样被割流血而死。我们看见旧约的立约和中国古时的杀生歃血一样，中国的字很奇妙，它把圣经中旧约的意义和圣经中旧约的意义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从汉字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到许多旧约的历史像图画一样呈现出来。比如说这个字叫什么？船。为什么叫船呢？因为一个舟就是方舟，里面有几个口？八口，就是挪亚一家人。挪亚一家人有几口？就是挪亚夫妻，然后闪、含、雅佛，对不对？和他们的妻子，一共八个人，所以八口。所以船就是一个舟上有八个口，叫做船。好，下一个字，役。什么叫做役？在法律上的术语，役就是被法官宣称怎么样无罪释放，叫做役。义人就是什么意思？没有罪的人。我们的信仰是因信什么？称义。什么叫称义？就是因为当我相信耶稣之后，基督之后，我就被怎样？被宣称怎样的人？义人是什么？没有罪的人。因为我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了之后，我就被称作是什么？没有罪的人。这个就是义的意思。什么是义呢？就是一个人被称为义，因为有一个什么在我头上，有一只羊。所以圣经不断在预表那个耶稣就是那被杀的什么羔羊。圣经在预表那个耶稣就是被杀的羔羊，他替我死了在我的头上。当我相信的时候，我就被称为义，我就成为义人。下一个字，可以猜猜看是什么字吗？鬼。谁说的？传道。好，这个字是鬼哈。这个不是我说的，是真的是有外国的学者到中国去研究了很久，把它研究出来的，所以它会有英文的解释。这一撇是什么 ？Being 是一种存在物，然后中间是什么？是田，是 farm， 在伊甸园的当中。然后下一个是什么？一个人。然后下一个是什么意思 ？Secret 秘密。有一种存在物在田园的当中和人窃窃私语，这发生在哪里？在哪里？伊甸园的里面，对不对？撒旦跟谁说话？跟夏娃说话。谁跟夏娃说话？就是鬼啊。好，下一个，那什么字可以猜猜看吗？灵哈。好，为什么这个是灵呢？好，头一个这个叫 cover 覆盖。中间是什么 ？Water 是水。好，三个口代表什么？有三个人。我刚才讲三个位格，对不对？位格就是什么？用口代表，我们一个位格。所以圣父、圣子、圣灵在那个地方。接下来这是什么？巫术 ，Magic Power 啊，它是神奇的力量，代表神奇的力量。所以在创世纪的时候，圣父、圣子、圣灵在那个地方，但是有一个很特别。它覆盖在水面上之后，带来神奇力量的改变，带来创造是谁？灵，就是圣灵。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中国字里面有很多奇妙的事情，还有很多啦，其实我忘记了，但是我特别记得这几个字很特别，它把我们圣经里面的旧约 的经文，或者是我们了解的这些内容，好像图画一样呈现出来、哦、所以上帝和我们立约不是契约，而是一种盟约。当亚当犯罪之后，人类活在罪的辖制之下，人类已经无法满足上帝对律法的要求。什么是律法呢？律法的意义不是条文，不是规定这个或者是限制那个，律法是上帝属性的彰显。上帝透过律法彰显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他是慈爱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他是圣洁的神，他是嫉恶如仇的神。而我们无法达到上帝对圣洁、对慈爱、对公义，甚至对嫉恶如仇、对罪的要求，我们无法达到这个要求，我们应该像动物一样被宰杀，流血而死。那上帝怎么办呢？他和我们立约了，上帝要履行他的责任啊，他要实现他的应许啊。你说上帝怎么办？他怎么做呢？所以我们在旧约的里面就有许多不同的献祭。在立位记中，我们看到有五种最主要的祭。这个学青之前有上过这个课哈、哦，立位记里面谈到有五种祭，还记得吗？有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跟赎愆祭。透过这些祭，宰杀动物、流血致死，上帝赦免我们的悖约的罪和悖逆的罪。但是到了新约，不再用专属以色列人旧约的条例。新约是救恩要临到所有的人，而谁能够代表所有的人呢？除了亚当是所有的人类的始祖之外，还有谁可以代表所有的人呢？就是谁？就是第二个亚当。所以当创世纪的时候有第一个亚当，到了新约的时候有第二个亚当，就是耶稣。耶稣他必须降生，他必须受苦，他必须钉死在十字架上，流血以至于死，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杀生歃血一样，因为他来要成就上帝所立的盟约。由于我们无法满足上帝对律法的要求，而上帝呢，他要执行他所立的约，实现他的应许，上帝必须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而死。我们做不到的，上帝他替我们做了，这就是他所立的盟约。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所认识的福音。你知道这就是福音吗？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上帝为了要履行他和人所立的约，这是全能神降卑自己和人立定盟约，而为了执行这盟约的要求，神的独生爱子谦卑自己，降生为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你我的罪和悖逆承担了所有的咒诅，成就了上帝对约的要求。你说这福音奇不奇妙？真是太奇妙了，你无法想象上帝是怎么想的。他怎么样？他是又透过这些约，透过这些仪式，都在预表基督。他为的就是要把我们赎回来。这是福音的内容。我们要了解福音的内容到底是什么，而这个内容是跟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好，我们现在认识了圣经中的约，我们先来看圣经中的主要的约有哪几种形式哈。有三种形式，一个是救赎之约，一个是行为之约，一个是恩典之约。好，第一个，什么是救赎之约呢？救赎之约就是在还没有人类开始的时候，三个位格的神之间所立定的一个永恒的约定。这个永恒约定的内容是圣父在中保的圣子里要拣选一群子民，并透过圣灵赐给这一群子民有得救的信心。就是在还没有人类出现的时候，三位一体的神就已经考虑到人类的堕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图表里面，父子灵在永恒的里面，他们已经有一个救赎之约，是在创立世界以前的。那个时候人类的历史还没有开始。你想，怎么可能？传道，你没有骗我吧？啊，人类的历史还没有开始，上帝就已经开始计划救赎了吗？哦，这不是我说的，我们看下一章经文。以弗所书一章四节说什么？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下一章。好，所以我们在圣经中没有，虽然在圣经中没有直接谈论到什么叫做救赎之约，但是从这段经文我们看见，在创立世界以前，上帝已经在基督里拣选我们，而这个救赎的行动是三个位格的神他在永恒里面的一个约定，而且都是在基督里面发生的。圣约神学的重点就是基督担任中保的这个主题上面。好，所以先有了这个救赎之约之后呢，人类的历史才开始展开，有两种约，第一个是行为之约，第二个是恩典之约。行为之约还没有，行为之约的再三一张的行为之约，它强调的是透过顺服神的行为来守住和上帝的约定和应许，而恩典之约强调的是上帝的应许不在于行为，而是在于恩典。好，所以行为之约强调的是透过顺服，所以当上帝要求以色列人要守约的时候，如果他们不守约会怎样？会被咒诅。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强调的是应许，这个应许是恩典，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这样的一个应许。所以我们来看第二个，就是行为之约。行为之约里面的第一个就是创造之约，这个是神与人立的第一个约，这个约的条件是人要完全的亲自的顺服上帝。上帝在这个约中应许赐生命给亚当，并透过他将生命赐给他的后裔。所以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上帝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在二章十六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上帝在一开始创造的时候，他就跟亚当有一个约定：我要给你赐给你生命。但是有一个约定，就是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怎样？必定会死。好，这是第一个约，创造之约。第二个约，在行为之约里面的第二个约是摩西之约，它又称作是西乃山之约。好，西乃山之约就是摩西他在西乃山上从上帝领受而颁布给以色列百姓的，这也是大家最知道的十诫。在生命记里面六章五节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这样的一个忠心和顺服被称作是对上帝的爱。上帝不容许以色列人敬拜别的神。好，所以这边的空文要填被称作是爱。还有就是上帝不容许以色列敬拜别的神。好，西乃山之约呢，它最大的特色是它有很多的条款是人必须要遵守的。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七节那里，摩西召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我们一起来念：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好，在西乃山之约有很多的条约的规定是人要去遵守的，一旦人不遵守的话呢，会有咒诅，会有惩罚临到以色列的百姓。所以上帝与以色列百姓立约，他最主要的目的是上帝要做以色列的上帝，而以色列他要做上帝的子。这句话也是上帝对每一个属他立约的百姓说的，这句话也是我们今天的经文，这句话也是对你说的，这一句话更是贯穿旧约和新约，贯穿整本圣经。我忘了是哪一个神学家，他说这句话从希伯来文分析的时候，他直接的解释就是我爱你。我们来看这一节经文，利未记二十六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好，我们再把那个黄色的再念一次哈。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好，这一句话呢，其实从旧约到新约不断的贯穿，就是这句话：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欢迎你，没有关系。好，好，所以这句话呢，也是在对你说，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上帝的子民。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三个恩典之约。恩典之约的第一个就是挪亚之约。在创世纪第九章，当亚当犯罪之后，人类越来越邪恶，只有挪亚在耶和华眼中蒙恩。挪亚的故事大家一定都知道，而且耳熟能详。小朋友在儿童主日学都会唱什么 Two by Two, Two by Two 这样的 一首歌、哦、甚至、好像在几年前有一个香港的探险队找到挪亚方舟、哦、在某一个山上，他把它拍成一部影片、哦、他找到这个挪亚方舟。好，挪亚顺服上帝建造方舟，他脱离洪水之后，上帝就和地上所有的活物立约，他不再用洪水来毁灭全地。所以上帝用彩虹为记号印证他这个应许，而且同时上帝列出了关于什么，关于土地、后裔和救赎给挪亚。这是第一个挪亚之约的恩典，在恩典之约中的第一个挪亚之约。第二个呢，就是亚伯拉罕之约。好，洪水之后挪亚的后代繁衍，可是人还是偏行己路，做不好的事情，所以上帝拣选亚伯拉罕，他为世人预备了救恩。所以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记载在创世纪十五章到十七章那里，他再次包括了什么？包括了土地、后裔和救赎的应许。你会发现在恩典之约的当中不断的重复什么？土地、后裔还有什么？救赎，会在这恩典之约不断的重复。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要继承迦南地，这些后裔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多。在创世纪十五章八节、十八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他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河之大地。十七章七节说，我要与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好，这是亚伯拉罕之约。到了第三个恩典之约，是大卫之约。上帝应许赐给大卫后裔土地和救赎，也是一样不断的重复。在大卫之约中，大卫要成为一位君王和先祖，他的后代要作王，他们要管制这土地。大卫之约也是指向救赎主耶稣的，因为上帝说大卫的国位也必坚定到永远。在诗篇89篇三到十四节，他那里说，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的宝座直到万代。好，这是第三个大卫之约。所以我们刚才恩典之约的第一个是什么？还记得吗？挪亚。第二个呢？第三个？好，接下来第四个是什么？到了新约。新约就是耶稣的出现了。所以耶稣他比挪亚、比亚伯拉罕、摩西他会更伟大。圣经讲到，在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一个新的约，是超越所有任何的约。当耶稣来的时候，一个真正全新的东西开始了，他应验了旧约中所有的模式，会幕、圣殿、献祭和祭司，这些都指向谁？都指向基督。同时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是弥赛亚，是永远的君王，他的血是新约的血，他为我们流出来，所以我们从此就不再需要为了赎罪而流血。在旧约，当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他们要宰杀什么？宰杀动物，对不对？要献祭给神。到了新约还需要这样做吗？为什么？因为耶稣为我们怎么样？为我们死。所以旧约的所有的这些祭物，或者是所有的这些仪式，都在预表谁？预表基督，预表那将要来的基督，预表那在新约里面要成就的基督。他不断的指向那一个人，所以旧约的所有的内容都在指向谁？指向那个未来将要出现的弥赛亚，就是基督。所以我们刚刚谈到的约，我是很快的大略的讲过，每一个约它都非常重要，也非常丰富，而且每一个约它都有一种延续性或者是类比的关系。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可以把每一个约讲得很清楚，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谈每一个约的内容或者是意义。所以我们刚才认识了有三种约，一个是救赎之约，一个是行为之约，一个是恩典之约。救赎之约是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三个位格的真神他们永恒的约定。 这约定呢，也是透过中保基督要救赎我们，接着有行为之约跟恩典之约的开始。当人类历史的展开，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就不断交叉着。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约的里面，然后有一个恩典之约跟行为之约，他们是不断的交叉在这当中。所以其实在加拉太书里面最大的争辩是什么？是靠恩典还是靠什么？还是靠行为？我们这信仰一直常常在这打转哦，我是靠恩典还是靠行？我们常常会到底我到底要怎么样做比较好？其实恩典和行为是怎么样一体怎样两面？当我因着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拣选和救赎，成为和上帝立约百姓的时候，我能够不去行上帝喜悦的事吗？这样的恩典，上帝他全心全意的要把我赎回来，我怎么能够还在罪恶的当中不顺服上帝的话呢？不去行上帝的道呢？所以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说：“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你们要去行，不要只是听，一直听一直听，却不去行。你要去行道，不要单单听到。上帝不只是赐恩典给我们，让我们享受恩典，他更期待的是我们可以顺服他的话，行出他的话出来。好，结论：立约不绑约，不吃到饱。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标题哦，立约不绑约，不吃到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认识了上帝和我们所立的盟约，上帝和我们立约，但是他却不绑约。什么是绑约呢？电图你说什么？没有什么？没有自由，绑约没有自由，还绑约还有什么？年轻人，还有谁有想法？绑约是什么？履行约的他的条件，好，要去履行约的条件。好，上帝和我们立约，但是他却不绑约。什么是绑约？绑约就是要限制你要负的责任。如果你不负责任，我就用法律怎么样强制你要去执行，所以你就必须每个月怎样乖乖的缴费，而且还不能超过规定额度。如果你打电话超过规定额度，他要加收你的钱。绑约是什么？绑约是电信公司要限制你的行为，保护谁的权利？保护他的权利。但是上帝和我们立的约，他不是绑约，他是盟约。盟约是什么？盟约是你没有缴费，我还一样让你继续 打电话，不仅让你继续使用电话，而且他还帮你怎么样代缴了这一笔欠款的款项。而这就是谁做的事情？耶稣做的事情。这是耶稣的代赎，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用他的生命帮你缴了这些欠款，以至于这个合约他仍然有效。这合约的有效期一直到主耶稣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合约的内容要完全的应验，他要将立约中的应许和祝福赐给所有属他立约的百姓的神。好，第二个，上帝和我们立约却是一个不吃到饱的合约。好，现在大家都很喜欢吃到饱，吃到饱其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你觉得呢？你觉得可怕吗？有人露出微笑。好，吃到饱就是让你享用不尽，尽情尽兴的无限制的，甚至是可以挥霍的使用。如果你到一个让你无限吃到饱的餐厅叫 All You Can Eat，你再怎么厉害，再怎么会吃，你一定会吃到怎样？撑不下去了。可是网络让你吃到饱，你会不会有感觉？你会没有感觉，甚至你会觉得我已经被绑约了啊！我不吃白不吃。所以你的手机就像 Seven Eleven 一样，24小时网络随时都开机，然后你会不由自主的就随时把手机拿出来看一下，只要有空闲的时候就拿出来看一下。在等公车站牌的时候看一下，然后坐下去的时候呢也看一下，然后上厕所的时候也看一下。如果你觉得你每隔五分钟都会拿出来看一下，你有这种状况，其实你可能已经有点上瘾了。这个上瘾就会像毒品一样，跟毒品一样可怕。前几天我在一家早餐店吃早餐的时候，有一个妈妈带着一个5岁的小孩， 在旁边在吃早餐，然后妈妈一直在滑手机，一直在滑，然后可能手机的内容很有趣，她就不是一直笑一直笑，一边滑一边笑，啊，然后这个五岁的小朋友呢，可能已经长久以来习惯这样的互动，所以他没有去吵妈妈，他就在旁边大概有四五步的距离在旁边自己玩。我看到这个画面，我心里在想，如果这个妈妈的笑声是给这个五岁的小孩子，那有多好。我很想去跟这个小朋友说说话，但不认识，我没有办法做什么。这对母子算是情况比较好的，有的父母甚至是直接把手机给孩子玩，父母玩自己的手游，让孩子也玩手机，只要孩子不去吵他就好了。我们甚至看到那个在餐厅里面，爸爸妈妈坐下来，两个孩子坐下来，从头到尾没有人讲一句话，都在滑手机。然后就爸爸去点餐，点完餐之后回来，爸爸也拿出手机出来继续滑。然后整个餐呢，大家一边吃一边自己滑自己手机，一餐里面对话不到五句话。我在想，怎么会变成这样子？人跟人的关系怎么会变成这样子？所以不久前电视机的新闻，这个某某电信公司499让你无限上网吃到饱的方案，全台湾陷入一种无限吃到饱的狂想曲。圣经说在末世的时候会有敌基督出现，有人说敌基督是一个人的代表，会来反基督。可是我觉得触控手机加上无限上网其实也是一种敌基督的形态。你可能会说，传道你太严重了吧，怎么可能会是敌基督呢？没有这么可怕吧？我的确认为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今天信息我们一开始说到什么？说到约的关系。三个位格的神在永恒的关系里面彼此相爱，彼此委身。所以当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也把我们放在一个约的关系里面。我们的生命一定是跟和别人互动的当中，看见我们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现在呢，人手一机。第一点，在手机漫游的世界里面找自己的存在感。别人按一个赞，按两个赞，按一千个赞，你可能从五个赞开始看，然后走走走走路在那，哦，二十个赞了，哇，一千个赞了，你一直在看那个赞，觉得哦，我好有价值哦，我好有存在感哦，我好棒哦。你会在意别人的留言，在意别人的贴图，哎，为什么他已读不回？心里面甚至会觉得不舒服。可是这些在网络里面的人，可能有 80% 以上的人是你这一辈子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我那一天搬家的时候跟那个搬家公司那个司机聊天，他说他回去就是每一天搬家完回去之后就躺在那边开始滑手机。我说你在滑什么？他说我有5000多个好友呢。我说你这一辈子哈，可以深交的朋友顶多了不会超过20个，平均起来大概只有12个。你要好好的跟这些真的关心你爱你的朋友建立关系。你每天在那边滑手机，那几千个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在那边找存在感没有意义。嗯，他听听好像有点懂，又好像不太懂，没有关系，我就只是提醒他而已哈。所以你会发现说这是一种上网，不是刷卡哦，上网刷存在感。我好像在上网的当中可以感觉到我的存在的价值跟意义。一个人不向外建立正常的人与人关系，却在手机里面或网络里面寻找自我的价值，这是违反上帝创造人在约中要建立关系的心意。一个人没有活在真实的关系中，却在网络中寻找寄托，这是敌基督违反上帝创造人在约中的价值。好，第二点，大家在手机里面打打杀杀，沉迷在这个手游的世界里面。以前我们小时候在田里面玩啊，和别人打架啦，打完架之后呢，你可能要去，你老爸老妈就会踹着你哦，可能要去跟人家道歉，可能会要认输，或者是你要跟人家重新建立关系，你要跟人家重新的复合。这种沟通、协调、互动、建立关系的能力，现在越来越弱。我们从电视新闻中这个月来看见很多这种凶杀案。有人说是教育出了问题，我觉得不论是家庭教育或者是学校的教育，都有某种程度上的责任以外，另外我认为手游的打打杀杀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关键。因为在手游的世界里面，他已经杀了几百次、几千次、几万次，所以在真实的世界里面动刀动枪 只是把它在脑海里面一直沉溺的画面怎么样做出来而已。当一个人沉溺在他的手游的世界里面的时候，他可能已经杀人杀到没有知觉，没有是非对错。这种杀人案件，我认为在未来只有更多，不会变少。当然，我必须承认说，网络或者是触控手机带来很多的好处跟便利性，可是我必须呼吁，它隐藏的危机恐怕比它带来的好处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是你无法想象的对人性的价值跟关系的一种破坏。这是一种很基本的基础的破坏，是你无法想象的。所以上帝和我们立约却不是吃到饱的合约。虽然上帝的约是盟约，是恩典之约，但不是吃到饱，让你无限的把恩典扩充。上帝不是阿拉丁神灯，让你有求必应。上帝的约，它也是行为之约。对于属神的子民和神立约的百姓，上帝希望我们可以活出属天国度的样式。借着我们遵行上帝的话，上帝要将他天上的国度彰显在地面上。这就是我们讲到的立约、不绑约、不吃到饱。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立约，他不绑约，也没有吃到饱，他是一个盟约，是恩典之约。这恩典之约谁会负责到底？上帝他自己负责到底，而且他用他的双手将我们扶持。我们通常和人家立约的时候，立完约的时候，我们会跟对方怎么样？握手，对不对？好，握手这样子。可是上帝和我们立约不是这样子的，当我们要跟他握手的时候，上帝是怎样？今天的手伸出来，手伸出来。上帝是用他的双手把你整个包起来。 不好意思，想跟你没有先跟你预言。 好，就是我们平常跟人家立约的时候，就是你有你的约定，我有我的责任；你有你的责任，我有我的责任，所以是彼此互相握手啊。可是当我们和上帝立约的时候，是上帝用他的爱把我们整个包围起来，上帝他自己负责到底，甚至到一个地步，他不惜牺牲他自己。好，上帝所立的约没有吃到饱，这是行为之约，要求我们对他的忠诚和顺服。上帝所立的约和这个世界的约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在每一种约的关系中，都要用上帝的眼光和角度来看我们彼此的关系。像陈浩和卢比刚结婚，这婚约不能用世界的契约的角度来看。我保护我的权利，我限制你的责任。你每天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要煮饭，你每天几点要回来，我保护我的权利，我要吃到饱，怎样怎样。他不是用这种我保护我的权利要限制你的责任，而是我们要用盟约的角度，就是不论你遭遇患难或者是病痛，我仍然履行我的责任。所以不论对待我们的至亲爱人，或者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小组组员，或者是我们的 best 的好朋友，我们都要试着用盟约的角度来和人建立关系。盟约的意义是什么？盟约就是我愿意为了你的好处，我放下我自己，我牺牲我自己。我再说一次，盟约的意义就是我愿意为了对方，为了你的好处，我放下我自己，我牺牲我自己。当我们和电信公司签约的时候，我们通常不会我们通常只看重我们的需求，说我要一个吃到饱的合约。我想不会有人很仔细的一条一条去看契约的内容是什么。可是上帝的约却清清楚楚的写在圣经的律法中，十诫就是他的基本法，是圣经所有法的宪法大纲。我们刚才提到，律法彰显出上帝他是谁，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神，他让我们认识上帝的性情。所以律法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看见他的性情。可是律法也显出我们根本达不到上帝的要求，我们做不到上帝的要求。上帝对圣洁的要求是这么的高，而我们连一滴滴可能都做不到。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既然上帝知道我们无法达到他在律法中的要求，那他为什么要和我们？既然上帝他知道我们达不到他律法的要求，他为什么和我们立约？我们来看一段很有趣的经文。这经文是上帝在和亚伯兰立约的过程中， 上帝和亚伯拉兰立约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创世纪15:10。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有只鸟下来落在那死去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12:我们一起来读。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在这一幕，当亚伯兰把动物切了，他要和上帝立约的时候，突然间亚伯兰怎样？他睡着了。当上帝讲完话的时候，上帝的火从肉块经过，然后确立了这个约。15:17。下一章，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从那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也就是说，当在这个立约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人是睡着的。谁睡着？亚伯兰睡着。哎，我跟你立约的时候你睡着，那这个约算不算啊？算不算？应该算。动物都宰了，对不对？血都流了，对不对？好，在这个立约的过程当中，亚伯兰睡着，这是上帝立的约，上帝自己他走过这个约，它代表什么？就像我刚才说的，上帝他负责到底，上帝他把自己怎样限制在约的当中，而上帝更是履行所有的责任和应许。上帝在这个约的关系的里面，他放下自己，他牺牲自己。我们今天从约的角度看见我们的神，他是守约的神，他无所不能，但是他无所不能哦，可是他却把自己限制在哪里？他跟亚伯拉立的约的当中，他可以毁约，他可以背约，因为他是神，他要做什么我没有办法管到他，他是神，但是他却用他自己的约怎样来限制自己，他守约施慈爱。我们一直在经文里面看到说他守约施慈爱，他不背约，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守约施慈爱？什么叫做不背约？因为他自己走过这个约，他把自己限制在这个约中，他一定会保守这个约，直到这个约怎么样完全的成就。他自己走过这个立约的火，他必定信守他自己所立的约。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真正认识上帝的约的时候，我们真是不得不服服在上帝面前。上帝为了守约，他甚至牺牲自己的独生爱子，承担我们背约应当受的咒诅。这原本是我们要受的咒诅流血而死的，可是这个咒诅耶稣代替我们承担了。我们这有限的人，有罪的人，如何能够领受上帝这样的恩典呢？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恩典，所以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只能用悔改、谦卑和顺服的心来领受这蒙约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神与人立约的信仰。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宗教可以把神和人的关系讲得这么清清楚楚，从开始到堕落到恢复到最后的结局，这一切都要在基督里面成全。所以从开始的预表到堕落后，所有的法条和献祭的仪式都指向谁？都指向基督。一直到现在恢复的过程中，教会的头能是谁？能是基督。一直到世界的末了的时候，基督要再来迎娶他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个人坐在这里绝对不是偶然的。我们下一章好吗？谢谢。我很努力的要把这个整个过程把它用图表描述出来，但是很困难哈。上帝是一个守约的神，父子灵，他和人立约，而人从堕落到恢复，一直到教会啊，都是透过基督里面的成全。而所有的法条、献祭仪式跟祭司都指向谁？都指向基督。而到世界末了的时候，基督要迎娶他的教会。所以我们一个人坐在这个地方绝对不是偶然的，是上帝他早在创世以前就计划好的。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恩典。所以我要问我自己，有没有在这个神的立约的当中，在神的这个盟约的恩典当中？所以呢， 我要非常用力的大大的鼓励还没有受洗的人，借着受洗和神立约。真的，你要和神立约。七月的第一个礼拜要举行受洗，如果你还没受洗的，请尽快跟你的小组长或者是跟牧师传道报名都可以，这将是你一生最大的祝福。因为上帝和你所立的约是盟约，上帝他不背约，他一定会为你守约施慈爱直到世界的末了。他的约就像刚才敬拜带的歌词一样，他的约所包含的爱的彰显高过一切高山深海，他的约会陪你走过春夏秋冬，他的约叫你在任何的环境都不惧怕，因为他的约是信实的，因为他自己必保守这个约直到他实现为止。这是我要劝勉还没有受洗的，赶快受洗和神立约。那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呢，我要劝勉你问自己，我有没有回应神的恩典？耶稣说，雅各书说，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一定会有行动表现出来，而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也会主动的去爱人。爱人，爱人和人建立关系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因为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才有能力去爱人。现在透过幸福小组，让我们可以因着爱神而去爱人，这是目前我们可以回应神的方式。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除了幸福小组之外，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这是我们每一天在生活中都要去思考的。你愿意回应神在你里面的呼召吗？你愿意爱神渴慕神吗？你愿意服侍神吗？愿意读经祷告吗？你愿意放下饶恕吗？你愿意不再怀恨吗？我要挑战你，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非常慎重的看待上帝和我们所立的约的关系，因为这个约关乎到我现在存在的意义跟价值，因为这个约关乎到将来永恒的盼望。这是我们一个人坐在这里面的终末的盼望，当基督再来的时候要迎娶他的教会。愿全能永在的神因着和我们每一个人所立的约，纪念每一个弟兄姐妹生命的调整、生命的改变和生命的需要。愿我们和神所立的约，我们来回应神在恩约中的慈爱，让我们学习爱神和爱人，活出一个有和上帝立约生命的一个人。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神，爱我们的神，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创造了我们，将你在约的关系中你也赐给我们，你让我们和人建立关系，为的是看见父子灵是如何的建立关系，让我们在建立关系的当中看见生命的意义。我们谢谢你，我们真是不配来到你面前，但是你却透过你的立约将我们一个一个赎回。我们来到你面前正是要谦卑俯伏在你面前，我们真的不算什么，然而你却竟顾念我们，你用你的约来坚定你自己，你用你的约将我们赎回来，你用你的约借着你的独生爱子成全这样的一个盟约。盟约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我愿意为了你的缘故而放下自己。愿这样的盟约的心意，愿这样盟约的生命可以在我们一个人的生命的当中，让我们可以愿意为了别人的好处，愿意为了别人的生命的需要，我愿意放下自己，我愿意牺牲自己。主啊，让我们更看见在这个约的背后那永恒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坐在这里不是突然的，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即将再来，我们知道当他再来的时候要迎娶他的心腹，他的教会一起统管这全地，恢复你创造时候的心意。主啊，愿你的心意成全。主啊，愿你将你的心意成名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主啊，愿我们每一个人还没有和你立约的，愿意来到你面前和你受洗，来立约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将我们的生命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上，孩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Amen. Amen. 清楚的分析啊，这个约啊，我们都是在创会创立世界之前就在上帝的心意里面，然后也通过耶稣基督给我们有永远的盼望，我们在这个感恩在上帝的面前。